第128章发球机。 快快快，把门搞开。 哎呀，别催别催，越催手越抖。 我去看看有没有别的入口。 门被砸响的时候，游货正在清点箭矢数量，分成三份。秦鸠坐在吧台上重新组装那把弩，金属机簧在他灵活的手指间转换波动。游货闻声抬头，侧门的门锁咔咔直晃，有人试图撬锁。 别费劲了，这边窗户能爬。 新队友终于来了，秦鸠把最后一片金属片卡进槽内，不慌不忙地抬起眼。 游货将最后的箭矢撸进了背包，转身就见一颗脑袋从窗户探进来，断刺刺的平头发型非常眼熟。与此同时，楼顶上传来匆忙的脚步声，没等露脸，余文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。 哥，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，你听哪个？你慢点，我抱着东西了。 迪离的声音紧随其后，他抱怨了一句，也跟着叫道： 游哥，秦哥，楼上那窝被捆的土匪跑了，但他们跑得太急了，私藏的剑没带走。 两个男生一前一后奔下来。 哥，楼上的土匪。 哎，话音戛然而止，因为余文和迪离看到了翻窗进来的小平头，他翻得太急了，跳进来还踉跄了好几步，灰头土脸的瞪着屋里的人。 学霸同学，我是脸盲吗？这人怎么长得跟抢劫犯那么像呢？ 余文拱了拱迪离，你没盲， 就是他。 迪离搂紧了剑，直愣愣地问小平头： 你没跑？你没跑费那么大劲儿翻出去干嘛？ 小平头差点被他梗出血来。游货吵道： 熟悉熟悉房间构造吧。 小平头无声暗骂了一句： 我倒是想跑。 小平头也不避讳了： 一出去就碰到镜像人了，我能怎么办？ 那你就原路返回来自首啊。哼，厉害。余文冲他竖了个拇指说：这伙人简直一个比一个嘴毒。小平头此刻只想再翻出去，但是境况不允许，他根本不想跟这些人废话了。 哎，弩呢？把弩给我，我自己出去杀，不然镜像人翻进来你们一个也跑不掉。快点，别浪费时间了。 小平头这人简直不带脏话就不会说话，游货听得不耐烦了： 你觉得我会给你吗？ 说完，游货把一包剑递给了秦鸠，自己抓了一把弩和一包剑。 楚月呢？ 秦鸠接过去，转头看了一圈， 他可以出来松松筋骨了。 余文说：他们几个要去一趟卫生间，楚姐一起去了。游货二话不说，把第三把弩和剑袋丢给了余文： 你拿一把。 我？ 你不是挺厉害吗？ 游货记得老余说过，余文小时候好动，他总担心这孩子以后毛里毛躁的，就常教余文一些需要定心定神稳住手的东西。这小子别的不说，准头一直很好，什么套绳、飞镖、弹弓、射箭，他都玩得很溜。 会用吗？ 游货正想教一句，余文已经像模像样的抬起了弩。 会，你们用的时候我一直学着呢。 一看游货把弩分完，小平头当场急眼：柿子挑软的你。小平头一脸凶相，就要往余文那边扑，就听嗖嗖嗖三声奇响，游货和秦鸠同时扣了机簧，一根箭贴着小平头的肚子飞过去，挡住了路，一根箭打到了小平头伸向余文的手，还有一支箭擦过他的耳朵，当的一声钉在窗框上，嗡嗡直颤。这根箭来自余文，其他几个被追的人刚翻进来就被箭吓了一跳。那个人举起手说： 别激动别激动，我没问题，我们是跟着他跑过来的。 他们指着小平头说。小平头站在距离余文几步之遥的地方，浑身都是冷汗。刚刚那三支箭只要有一根稍偏一点， 他今天就得跪在这里。小平头盯着于文手里的弩，心有不甘。于文直起脖子对他说， 柿子挑软的捏是吧？我手里有东西的时候，最好别把我当弱鸡。 那几个新人一看小平头的处境也很尴尬，立刻补充道， 我们也不是一伙的，只是都在被镜下人追，所以。 秦秋挑眉，这么墙头草？那几个人尴尬极了。幽惑余光一边防着小平头，一边打量来人。新钻进来的一共有六个人，从站姿就能看出来他们分三组。进门就在说话的这个是个清瘦男人，三十出头的样子，穿着荧光绿冲锋衣和水洗白牛仔裤。男人旁边站着一个留披肩发的女人，年纪相仿，穿着荧光粉。就这衣服一看就是情侣或者夫妇，好在两人皮肤够白，不然这套情侣装就是灾难。在他们身后一边站着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，袖子坏了一条，露出来的手臂肌肉结实。另一边是三个学生模样的男生，其中两个是白人，一个像是东南亚一带的。中年男子显然是个单打独斗的，一看屋里这么多人，转身又翻出去了。中年男子一阵急奔，转眼消失在了对面某个商铺里。学生们犹犹豫豫，似乎也想走，但看着外面飘荡的雾又缩了回来。他们叽叽咕咕地说着话，尤或隐约听到了一些字句。 人太多了， 那离开这里， 万一别的房子没有武器那该怎么办啊？对，他们至少有弩。 秦鸠从吧台上下来，走到窗户边朝外面看。 说了半天镜像人呢？不是追你们的吗？你别离窗子那么近。 荧光绿看着他，又踌躇着跟过去。镇子上依然飘着雾气，近处的还好，远一些的建筑被吞没在灰蒙蒙的颜色里。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安静，仿佛这只是某个多雾的清晨而已。忽然远处的街道响起啪嗒啪嗒的脚步声，像小孩子踏拉着鞋子跑过，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响起回音。幽火拎着弩箭敏锐地朝那个方向看去，雾气里什么影子也没有。下一秒那种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又响起来了，这次在截然不同的地方。幽火皱起了眉，两个地方隔着三条小街，就算跑过去也需要一段时间。爹里打了个寒战，凑过来对游货说， 之前就是这样的。 环境太安静，他不自觉地压低了声音。 那些镜像人可吓人了，他慢慢走路的时候跟常人没区别，但是突然加速可以从一个地方瞬间往前挪一大截。游哥，你玩过一个游戏吗？木头人，就是一个人面对墙壁站着，后面是一排哥们儿从起点出发，数三声一回头，所有人都进了一截。我看镜面人就这种感觉，感觉周围好像一个人都没有，结果一眨眼。 迪离的话刚说到一半，不远处的雾气里突然出现了细细长长的影子，一条接一条，密密麻麻围了一圈，让人头皮发麻。幽火啧了一声，抬起了弩。正如迪离说的，幽火只是一眨眼，那些细长的影子就倏然到了近处，出现在雾气边缘。没有雾气的包围，那些影子人长得就像最普通的人，跟屋里的幽火他们几乎没有区别。又是一眨眼，这群人已经到了电影院门口，一声不吭地盯着屋里的人。那些影子人的眼神麻木中透着兴奋，那不是看人的目光，那是在看一桌热气腾腾的大餐。再一眨眼， 窗玻璃当啷破碎成片，镜面人已经贴到了门边。他们爬进来的一瞬间，游货的剑已经直射过去，反应用了两秒，攻击却只在一瞬间。游货的弩头对着入口，以极快的速度装箭后击黄，再装箭再扣，可即便这样也顾及不到所有。屋子里兵荒马乱，人影飞窜，那些镜面人就像没有痛觉一样，额头上钉着一根箭，只是麻木的后仰一下，又继续爬窗，就像一窝蝗虫入境，防不胜防。好在游货秦鸠两人配合默契，游货攻击谁，秦鸠的箭总会紧跟其后的钉在对方身上。余文一开始没跟上节奏，但余文反应快，三次下来就开始跟着他哥走。转眼间三人几乎达到了高度一致的状态，第一个镜像人被射中三次，苍白的脸迅速变得扁平，就像是被抽了气的娃娃从立体变成平面，然后轻飘飘地落在地上。接着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没过多久地面上摊开了七八张薄薄的人。这种变化实在有点恶心，屋里的人简直没法落脚。忽然有人尖叫一声，接着便是吃痛的闷哼。游货转身看去，侧面不知哪处门开了，屋子里多了一处入口，两个镜面人冲进来，抓住了那两个白人学生，压在地上贪婪地咬住了脖子。学生挣扎了片刻，眼睛倏然瞪大。游货当即转移弩头，嗖嗖嗖，三根箭递出一个，那个镜像人猛地僵住，下一秒就滑落在地，瞬间瘪了下去。 快起来， 余文叫道。那个学生茫然片刻，捂着脖子坐起来，连滚带爬地躲到游货他们身后。另一个镜像人突然学了聪明，在游货对准他的前一刻，捞起学生直冲门外，像一个要把猎物叼回去吃的野兽。这么一个插曲瞬间打乱了三人的节奏，两边同时有镜像人爬出来，就是有八只手也顾不及。就在此刻，楼上突然响起了一道声音： 还有剑吗？ 游火回头一看，楚月直接从楼梯一半的位置翻下来了。游火想都没想，把弩和剑包抛给楚月说： 你来，我去堵人。 下一秒秦鸠也两手空空地过来了。游货抬头一看，发现秦鸠的弩和剑到了老鱼手里。老鱼和秦鸠两人一人带了一捆废旧电线和一把弹簧刀，闪身翻了出去。游货落地抬头眯眼估算了一下镜像人下一瞬的落点，电线扎成的圈毫不犹豫地抡了出去。眨眼间，那个镜像人刚巧出现在那里，被抡了个正着，踉跄了一下，肩上扛着学生滚落下来。屋顶上传来几声脚步，秦就已经提前跑到了那边，一把拽起了那个倒霉学生。镜像人怒而转身又追了过来，秦就看准了位置，所有攻击都贴着秦就的脚后跟，硬是拦住了镜像人。那个学生被秦鸠安置在柱子后面，茫然半晌后终于从惊恐中回神。学生嘶了一声，转头看过去，就见眼前一阵眼花缭乱，电线似的东西被甩出呼呼风声。起初那个学生没明白什么情况，那两个人为什么总对着空地方把电线抽得啪啪响。几个轮回之后，学生目瞪口呆，因为他发现不是游火和秦鸠两人抽了空，而是镜像人速度太快，那两人反应更快，每一次都提前抽在镜像人的下一步落点上。 五分钟后，那些镜像人愣是没能离开这条街半步，这活像是一个大型的抽陀螺现场。 油货和秦鸠两个人不用靠近半步，就把镜像人控在了电影院门口的空地上，进退维谷。学生以为这是秀的极限了，可惜他错了。当屋里面的镜像人被清理完毕，楚月探头出来招个手，油货和秦鸠立刻换了计策。他们一个负责控制群体，另一个瞄准某个镜像人抽，抽的镜像人不得不翻进屋里，然后被三根早早等着的箭送上了西天。一个死了，大佬就抽过去第二个，如此往复。学生张着嘴无话可说，两位大佬的操作让他们想到了一个东西，打网球时候的发球机。这就是两个人形发球机呀，人家喂球，他俩喂人。